嗯， 我现在是多囊肾多囊肝， 哎呦， 嗯，然后这个腹腔里头已经满了，腹部隆起，比那个腰围吧，就算那个腹部围是大概有一米了， 一米了， 已经非常鼓了，而且我人呢消瘦，不成比例了。 你的营养都被他们给抢跑了，是不是？ 非常的 啊。哎，你还乐观啊？ 我的心态很好。 哎，心态很好，这最好啊。 我这个没有因此而这个消沉，这个因为我退休已经三年了，退休前一直在干，退休后呢自己也在搞点文字工作吧。这个出现了一些状况，主要是出现了这个尿血了 、 肾功能不全，就慢性肾衰，以及血压高，尿酸高，尿蛋白，尿血，刚才也说了，就是种种的，种种的问题，肾功能带来的问题就出来了。而且我这多囊肾多囊肝的发病时间是在52岁的时候开始迅速发作，发作起来越来越厉害，到医院去看呢，人家说是多囊肾多囊肝不少见，但是像我这种状况少见。下一步怎么治疗？这个我现在心里一点点没有，我看过中医，西医和中医都给我一个两个字吧，叫无解，就是也就是说没治。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，但是呢，西医里头它有一种叫引流，也就是说把它抽出来。我现在呢也由于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样好，因为多囊肾多囊肝你抽一个说它还要长，而且长的速度还挺快，所以我有点 像割韭菜， 像割韭菜，可能比割韭菜那个还麻烦，里头都是水， 是啊，它这一茬又一茬啊。 对 啊， 而且现在出现盆腔里头也有水了 啊， 所以说我有点稀里糊涂了，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治疗它了，去找什么，去什么方法来治疗。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呢，我心确实动了，就是说这个叫元阳补汤啊，那叫 元阳，哎，大补元阳的这个啊， 对， 我 不知道这个对这个多囊有没有什么作用，我不太清楚啊，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主任 啊， 因为您见得多，您在这个遗传病上，因为我这属于遗传 病，疑难症遗传病啊， 对对， 您这个病， 因为我母亲原来也是这个病，但是她没有像我这种发作，这在医院一看就要少见我这种状态。 您现在血压高吗？ 高，我低压高。 低压多少？ 我低压90多，然后经常蹦的100左右，120。 高压呢？ 以下。 高压 150左右。高压 150啊，这是首先肯定是动脉硬化也有了啊，肝也不好 了，有了 肾也不好了。 肝是看不见了已经。 啊，这个治病啊，在我们就是中医世家，而且是几代传承的中医世家，到现在有200年了。那么几代人的传承下来， 对对对， 我经常说老一辈的那些医案留下来的那些经验，他好的那个病例啊都会记载下来。记载下来呢， 对对对， 一方面呢作为教学的方案，一方面呢就是留给后人遇到这个疑难杂症的时候有一个参考。啊， 对对对， 是这样的。那么像您这种情况呢确实也不是很多。但是呢，生活当中多囊肝多囊肾的患者他也有，那么中医治病呢，他不是把您这个病啊给您分门别类，您你血压我给你治血压，您肾 对对对 我给你治肾，您是肝我给你治肝，他不是这么治的，就是说人健康他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呢也是我们这个就是总结出来的，就是几代人总结出来的，就是说人他活着他能活得长寿他健康，关键在哪儿呢？在三脉，一个气脉，一个血脉，